真感，可让路看一看，让我发现 挑战，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，却

风从玻璃出，百花香自古寒来，吹到山前必有路，有路必有好运来，这是好运该，还有好运还，听完这首歌有你好运来，好运该，这是好运还，听完这首歌有你好运来，好运该，这是好运还，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，好运该，这是好运还，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。 是不见过的素材，也有突然爆掉冲上云霄的细节，我还想多拼命，只因为热爱自信，大可不当娱乐精，我的交警有时并没关系，还这样闭瞪大眼睛 a body， 或许人类普通的情绪感染太多的非凡迷失主义，而我逐渐只最简单的才是有力的汇集，老子拒绝我自己尴尬的留在人群里，超精美游戏有个沉默的你 a body， 看世界太平庸，我猜到没朋友，直来直去不走，我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煮酒，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，头脑风暴侵占我所有。 来自火星人华晨宇的一首《智商二五零》。在春节期间呢，我们免不了要走亲访友，一起聚聚餐呐、啊，唱唱歌。可是如果在 KTV 当中遇到了一群不熟的朋友该怎么办呢？阿令在2017年推出了一首新歌，叫做你点的歌救了我，就是来讲在 KTV 当中如何通过共唱一首歌曲来缓解尴尬的气氛。这里是2018最流行，我是静瑜，为你前瞻2018的流行音乐指数。 其实没见过听过同一首歌，前奏的瞬间接通你我，用声音来涂鸦， 这代代价何必去你问吧， 不习惯废话， 这代不说不话， 孤独自转的星球， 自己胖的，太狂的，逼不自觉躺的，走了，魔咒，梦都，哎，你替我站在过程中，是疯了，放口气，我俩做个队伍，他走一骚扰，阿克回复博格 ，R&B， 就要黄色听就被切上个魔夜塔， 孤独自转的星球，那时候就我一个，心不痛，痛苦痛，那种寂寞。

别去发达家好地。